大家好，又嚟到呢个港珠澳第74集嘅时间啦。咁咧，今集咧仲有呢、這个猫姐喺度嘅，同埋有呢个简乐都嘅。 系，大家好。 系，咁咧就呢集就冇二世祖喺度嘅。咁咧，因为佢咧就好忙。 系啦。喺加拿大啊。 系啦，喺加拿大 happy 紧，系啦，旅游爽啦。咁我哋就喺度冬天咁样，系啦，咁就爽啦，佢嗰边夏天啦。咁唔好講咁多，就係講返今個禮拜最主要嘅題目啦，就係、是、我哋第一單呢料一就想講返呢個最近有冇聽到要投票喎呢排先。 哦，係嗰、那個同性戀婚姻嗰個。 係呀，我都唔知 道。真係高頭啊。 係呀，我都唔知要投票㗎本來。咁點解我會知喺 ABC？ 我通常睇電視我就睇你多數嘅。咁 ABC 唔係好多人知㗎咗喎。 係呀，就係、是、呢佢而家呢政府好狗啊，佢唔單止唔話唔公開賣廣告，正常你要投票嗰啲係咪會賣廣告先。第一佢又唔賣廣告。第二呢佢呢個呢俾人哋吵得好緊要，就係話點解係要寄嗰個票俾人哋睇。即係你正常你要投票，你應該係票站嘅，會俾一票。係 啊。 但係呢個投票呢好奇怪㗎，你係要登記啦，登記完之後政府係會寄嗰張票俾你㗎。 咁就你要寄返俾佢。 係啊。咁啲人話咁 即 係 搞到好繁複同埋冇乜人知咁樣。 係啦，其實就係咁囉。咁 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咁啦，唔衰呀咁。咁但係呢就有到冇囉，我覺得因為呢一單嘢之後呢令到呢貓級 Turbo 呢俾人話佢呢其實係 Bill Shorten。 哦，佢不嬲都係咁噶啦，我都覺得係噶。 係啊，即係啲人話其實為 Bill Shorten 做總下一屆嘅 PM Poll 啲人，有啲人係啊，咁或者講簡單講講啦，呢單嘢嘅同性戀呢單嘢係搞乜鬼嘢咧？即係其實主要咧就係話想修改呢個婚姻法呢、這個 Marriage Act 嘅，就要使咧大概60-100 million。咁咧有啲人分析過咧，其實60-100 million咧，其實可以好多地方都可以使到好多俾啲有需要嘅。咁咧，但係佢就嘥埋1000加喺門嘅不特止啦。跟住咧，其實唔止影響到呢個婚姻法嘅，即係佢而家計個 cost 咧，淨係以喺法律上面咧搞婚姻法咧嘅 cost 嚟嘅。佢仲未計嗰啲 social cost 啊，或者咧對其他啲法律都有影響。因為你諗下，你一改嗰、那個marriage 嘅年頭咧，你好多 law 跟住都要改，唔知你有冇講？ 係啊，咁譬如嗰啲即係家庭福利啊，有啲咩遺產繼承啊。嗰啲卡嗰啲全部都要改㗎啦。 係啊，你嗱好簡單，你頭先講過 estate 嗰個啦，遺產啦，跟住仲有就係你 child protection law 啦，咁你都冇阿爸阿媽定義，咁你個仔女點搞咧？去 court 嗰陣，跟住 我就嗰啲我諗起 adoption 點講咧，即係領養嗰啲啊， 即係兩個基佬啊。一樣啦，啲人反而最擔心唔係 adoption， 係擔心嗰啲 sale 記，唔知你有冇聽過 sale 記 ？sale 記即係代母啊，代母即係啲基佬生唔到仔。咁佢喺美國都好興㗎嘛，就俾錢人哋生仔。係啊，咁呢啲其實呢會導致人口販賣咯，啲人覺得。 好多問題嘅，好多社會問題，即係嗰啲人，即係我。即係我嘅立場一不嬲都係，即係我唔反對你同性戀，但你都搞到呢啲咁嘅法，用啲法例嘅嘢咧，其實有好多嘢係即係會造成咗社會問題啊！ 好多社會問題，即係啲人咧淨係簡單化就話平權啊嗰啲，你而家唔係成基嘅問題，一係即係你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嘅嗰、那個法律制度啦，你講得啱啦，就嗰個社會問題，除咗社會問題嘅，其實根本你係 challenge 緊嗰個法律制度。你美國個 case 同澳洲係有唔同嘅。 美國係用佢用有啲係州個別立法㗎嘛。 因為你而家唔係話澳洲唔係話我七個省跟住成，即係你邊個省咁樣去審，而家你係將全個 constitution 即係個憲法去改，美國嗰個同性戀嗰個係唔係將個憲法改噶嘛？只不過係個州加個法律咯，即係佢係 additional， 佢唔係改噶嘛。 咁你而家唔係而家你嗰、那個即係報紙或者嗰啲傳媒嗰、那個嗰、那個關於呢啲樣嘢嗰個輿論或者成關於嗰個咩取向啊啲人有冇啲 polling 咁樣？ 頭先你有冇睇我 post 個 polling 啊？ 你講邊單係一單 fake news 啊？真 news 啊？熱狗台 即係作數啦。 我哋有個 channel， 我哋有個 news station 叫channel 9噶嘛 ，news 9咁樣噶嘛，我咪叫熱。 我有立過下，我知講乜啦。 熱狗篤數咯，喺度。 即係佢係咩？佢前一日咧就係嗰個 poll 咧就係 majority 咧係反對，係嘛？跟住第二日咧變咗 majority 嘅贊成。 係啦，突然間係80% 會 swing 過去嘅，咪好似熱狗嘅，好似 咁。係咪？係咪三個人？三個人？佢有三個人，咪可能兩三個人嘅 嘅咩嘅 polling， 即係兩三個人嘅調查 咧。跟住有人咧識 IT 嗰啲人咧睇咗佢個 back end 咧好正，跟住咧明明嗰個贊成明明反對嗰啲人咧跟住睇到no 嗰啲人咧有400多万啊嘛。跟住之前嗰如果400多万你攤翻過去嘅話，咁即係你贊成嗰邊係咪應該都有可能100万到啦？但係咧第二日變咗1000万咯，跟住篤數咯喺嗰個 back end。你啲 IT 人帶領到佢篤數，狗化咯真係。不過 Channel 9嗰啲傳媒都唔知係咪俾人哋買起嘅啦，其實。 唔係買唔買起，而係嗰啲根本有好多點講咧？即係可能背後呢啲咁嘅嘢又牽涉有冇啲利益嘅咧？你覺得？ 梗係有啦，你啲律師咪有錢賺咯，多啲 court case， 就算改法律修憲嗰班律師都有錢賺啦。我覺得係啲律師有錢。 但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喺澳洲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就我感覺上係會反對嘅人會多喎，即係保守嘅人會多喎。 好多人我發覺咧，佢哋喺度贊成嗰啲買曬紅旗嘅 Facebook 咧，其實佢哋唔知要投。 哦，唔係，同埋因為嗱，同呢樣嘢起碼教會應該係會反對先啦。 係咯，天主教已經撲出嚟反對啦。係 啦，咁即係澳洲呢、這個即係呢個基督教、天主教始終都係即係有一定嘅數量啊。雖然係跌咗啊！呢個基督教、天主教嗰啲人數，但始終都係一個即係 major 嘅宗教噶嘛。咁呢度啲人唔少噶嘛。 喂，你覺得回教會反？ 回教嗰啲人就唔會理啲嘢，我諗。 最緊要有冇 send 下 link 啊？ 系咯，即系我谂佢又唔会话好热衷去投呢个投票回教，即系你都见到冇乜嗰啲回教扑出嚟讲呢啲嘢喎。 冇啊，回教嗰啲反而对嗰个 English test 嗰啲人嘅反应大喎。 系咯，回教翻嚟，或者佢本身回教都系咩噶嘛，都系同性恋噶嘛。但佢又喺呢啲议题，佢又你又唔会见到啲回教徒出嚟。 就系嗰啲之前嗰啲死人回教徒啊，收 FFG 嗰啲回教徒，而家唔扑出嚟嘅，点解嗰 样？总之，即系其实我觉得个社会你始终如果你话今次投票赞成嘅人多过反对人，我觉得佢真系做马嘅。 喂，但系如果佢譬如做马咁，有得投诉咧？机制嘅 做马唔系，我觉得佢又唔到得咁离谱噶嘛。即係除非佢，我就話佢嗱，佢今次咁低調宣傳，可能有機會就佢想搏一搏，即係搏一搏呢班人唔會投，好多人唔會投。 但係基督教啲人已經扎馬會投嘅咯，同天主教嗰啲人。 係。 係啊，咁其實如果對你個人嚟講，你贊成？ 我你講贊成咩先？ 個即係同性婚姻立法。 我梗係反對啦，我梗係反對啦，即係唔係話我係保即係點啊？即係我都講咗話，我唔反對兩個人之間你點樣搞，但我就反對將佢立法變咗一個即係我哋講嘅傳統嘅婚姻。 喂，我有聽到一個消息喎，點解啲學校咧啲僆仔反對咧？就話如果呢個同性婚姻呢個平權合法之後咧，啲小學 喂，唔好意思，喂 ，stop 先好嘛？ 好， 喂，我講邊度先？講邊度先？ 3、2、1。係咯，頭先好似事啦，啱啱停咗喺度啦，再講起啦，就係嗰啲即係啲宗教人士都落力搞票啦，同埋咧我又聽到有個消息嘅，唔知你有冇聽過？話如果咧呢一個同性婚姻咧呢個咧立法啦，同埋平權呢個立法之後咧，咁咧將會咧啲學校咧廁所全部咧冇男女。 咁係咩嘅？喂，咁你都取消咗，咁大佬我有啲人去，我好尷尬，我點入去啊，大佬？ 佢話平權啊嘛，唔可以 再諗。喂，咁你平權啫，你平權你件事啊，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你如果你唔介意，你入去廁所有個女人或者你有另外一個性別嘅人喺廁所，你唔介意你嘅事咧，佢人哋介意噶嘛，大佬可以，你點樣強迫我？強迫你可以入嚟我廁所啫？ 美國都有啦，美國有學校係冇男女廁噶嘛。 唔係咁樣打交又分嘅啫。 unisex toilet 啊嘛。 唔係咁，除非你有 unisex toilet 裏面咧，仲有又保為男廁、女廁，即係你有三種廁所，咁我有得選擇，係咪先？你唔介意可以去 unisex 啊？係咪先？你唔得嘅喎，咁樣嘢。 我唔知佢點搞。即 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 assume 咗你立咗條法，你話係我當你 OK， 你話平權咗，即係話你 有个即系你唔分性别嗰啲嘢，但系我会介意噶嘛？呢样嘢全你唔可以将样嘢180度扭转咗噶嘛？ 喂，系我有一样嘢想，有一样嘢好唔明，好多鬼佬咧，佢哋有细路喎，点解都会赞成立法？ 有细路赞成呢个立法？ 因为其实好嗱，啲反对啲人又系即系好多都而家铺上网嗰啲， 我觉得少数嚟啫，嗰啲系少数。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唔會好多嘅啫，我覺得係大，我就有講話好多大部分人會反對嘅，我覺得係啊。 我喺我個 Facebook 嗰啲全部贊成嘅喎，即係有好多係做老師嘅，有細路。 喂，我你喺個 Facebook 好多人，等於呢個世界好多人啊嘛。 哦，咁 啊 係，可能好多人 上 Facebook。即係可能啱你嗰個 group， 你識嗰全部都係嗰啲人嚟。 嗰啲人十個有九個啲做老師都贊成，即係好重要係有洗腦。 唔係，佢覺得可能有諗，即係可能好諗表面嘅嘢。哦，咁好正常啫。即係好多即係佢可能淨係仲有講平權呢樣嘢，已經唔啱。即係你覺得男女有分別就唔係叫平權，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點叫平權啫？即係咪男女即係男嘅有啲嘢，女嘅一 樣咧？貓襟槍步，我明佢啦。佢咁支持、咁中意左交呢啲嘢，佢不如食啲女性荷爾蒙啊，兩樣都有啦咁。 即係呢樣嘢真係，唔係啊！即係呢樣，我覺得佢即係呢個，即係而家我哋依家喺澳洲社會裏面咧，係反對聲音會大嘅。呢樣嘢就唔使咁擔心，反而你話點佢呢個咁嘅 polling， 即係鬼鬼鼠鼠喺度食番薯嘅話咧，咁就個結果可能會即係同真正嗰個反映成個社會嗰個 opinion 有啲問題，唔一致咯啊！ 所以佢就話啫，不過我反而唔擔心佢個 polling 個投票，我就唔知佢會唔會假票。 假票咁，我又唔會做嘅，即係澳洲。但係個問題就話佢將嗰、那個即係嗰個咩啊？那個投票即係降低個投票率啊，佢就有機會可以令到嗰樣嘢接近啲咯，或者係下嘅機會。即係我都會係好，如果個結果係贊成嘅多過反，唔係有機會可能因為贊成嘅人可能好留意呢啲嘢噶嘛，可能佢哋會投票率會高。即係你如果係十個本身贊成嘅話咧，有七個可能會去走去投嘅，但係反對都可能反咪本身佢係反對，但係佢唔知呢樣嘢咯。 點會唔知教會嗰啲係咁宣傳？ 咁唔係我就話教會係有宣傳嘅，但係唔係教會嗰啲，我發覺又唔係好多人知嘅啫嘛。 哦，咁啊 係。即係你話你都唔信教嘅，你又本身係保守嘅。啊！ 啲家長唔知 點樣，又未必嘅喎。譬如你嗱，我如果你講係喺中國人裏邊講啦，啲華人社會裏邊啊，華人我諗佢反對人會多噶啦。即係華人，你知係傳統。 但係登記投票華人，我覺得未必多嘅。 咪就係咯，我就話即係你反對係多，但係登記去投票嘅未必多，呢下先至大鑊啊嘛。啊，係咯。咁你咁著緊就應該你幫手宣傳啦，幫政府宣傳下啦。 我包都有宣傳㗎啦，我覺得呢啲錢唔應該咁。即係我又唔係話。 我知啊，嗱咁你話如果要投票咁係點咧？ 啊？ 如果想投票係點咧？你要講清楚喎。 想投票，首先咧就要去呢個 AEC 即係澳洲嗰、那個票嗰、那個叫咩？ 佢咩委員會咁啦？ 咩委員會？你一定要喺24號之前登記。 啊，嗰、那個係 aec.org.au。 咁咧登記咗之後咧，記得 keep 住嗰張簽名，因為佢要寄翻張嗰張表格俾你嘅。如果你收唔到，你冇嗰張嘢，你 嚇 係啊，咧一定要 keep 住咯。咁同埋即係呢單嘢，我覺得唔單止係同係關乎我哋納税人啲錢嘅問題。 咁唔係佢係咪都佢投係咪都使咗嘅咯？ 點解係咪都使咗？ 唔係即係話，即係 使多啲咯。 哦，嗰啲立法使多啲，同埋我即係我覺得即係錢又一樣都係重要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話，即係你係好多即係會好牽涉好多嘢，即係法律上嘅嘢，同埋好多嘅即係 一種衝突， 社會嘅即係本身有個道德有個喺度噶嘛呢樣嘢啊，你一下子而且我覺得我本身我接受唔到咯。即係我唔係接受唔到同性戀，有接受唔到同性合法化婚姻呢樣嘢咯。我覺得係會有好多嘅社會問題出現咯。 係咯，因為你婚姻同埋你兩個人，你一講 family 結婚咁樣，梗係諗係有細路嗰啲會 保。唔係，同埋有個好多影響嘅。咁你話嗰啲細路仔，你無啦啦，你兩個男人兩個女人走去整個仔整個女出嚟，咁你變咗係一間佢，你覺得好啲有啲問題，佢又可以告你歧視嘅喎。 係喎，咁佢翻學咁其他啲小朋友咪有影響都係。 系啊，会有影响噶。唔系，同埋你即系嗰、那个点讲咧？ 即系你男同女生出嚟系有分别噶嘛？一定呢、這个上帝啊，你都少咗信。 即系第四 school 教佢哋系大家平等噶嘛，男嘅 feel good 可以变女噶嘛。 点样男嘅咩 feel good 可以变女嘅？ 你唔知 safe school 教嗰啲 program 咧？ 我唔知啊。 如果你系男仔，你觉得咧今日咧你想着裙咧系想做女仔，你可以做女仔；你听日想做男仔，你可以做。 嗱，我联想一样嘢喎，即系如果我即系本身我唔系想做女仔嘅，但系我啊，即系我就系咩嘅，即系我啲色魔嚟嘅。咁我又啊，我系想做女仔咁，咁得唔得咧？咁你唔可以你如果即系你唔可以话我咩非礼嘅 kitty 卡嘢喎，大佬到时我中入女厕咁样去夹嘢咁样吓啊！咁你唔可以即系我即系如果我系咁样，你点咁又点样告嗰啲人咧？如果真系佢走去系咪？ 咁所以呢啲未好多法律上 好多好多好多问题，呢啲人都冇谂清楚嘅。 咪啲左交不嬲都唔谂问题噶啦，左交系白痴嘅，系咪？即系佢哋净系谂自由，净系改个男女嘅定义。喂，大佬唔系，梗系唔系咁简单嘅嘢啦。如果佢哋有咁格谂，有谂咁多嘢，我觉得佢哋 唔系佢唔会，唔系呢个问题，就系你即系嗰个，我话男同女生出嚟系有分别呢样嘢，系已经不可争辩噶啦，系咪先？咁即系你话嗰啲啊女，即系嗱一啲即系体力上大家唔同嘅，系咪先吓？即系可能你个亦都有啲人讲话，即系女性会嗰、那个思维会即系 感性啲， 感性啲，或者系一啲叫咩咧？即系嗰啲细心啲啊，即系做嘢细心啲，觉得 系 好 个。detail oriented 即系嗰啲。 吓，或者每一个系，即系个天生其实系已经系咁，你想，即系而家你系假想改变佢，用人为嘅嘢去改变佢，但系改变唔到噶嘛。啊。 佢覺得好似基佬咁都可以做 design 咁 樣 改變 到，唔係嗰啲唔同喎、啊。嗱，如果真係唔係天生出嚟基嗰啲咧，或者一啲係嗰啲係佢本身係個荷爾蒙嗰啲性嘅，係喺生個生理構造上本身有問題噶嘛。即係我唔係佢有個咩問題，又或者佢嗰個構造、 那個、平衡有啲問題，即係個唔同你先 係。唔係佢即係我哋先天性嗰啲係先天性嘅同性戀嗰啲咧，即係我係唔介意嗰啲嘅，我接受嗰啲嘅，即係本身佢唔係佢個問題，佢生出嚟 咁樣啊嘛。 唔係有啲係你而家合法化之後，咪可以即係話可以後天咯。我即係話，即係正如我所講話，我本身生出嚟根本就我就係唔係對同性有興趣嘅。不過我即係嚇，即係我中意試下，即係玩下 kitty 卡嘢，或者我中意啊，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就係講個例子話，我話我自己係有女性傾向嘅咁樣，咁我走入女廁咁樣俾人捉到咁樣夾嘢，咁你唔可以過我夾嘢噶嘛？ 喂，咁如果 bisexual 嗰啲咁點搞咧？ 唔係 bisexual， 我覺得你如果你兩個人嘅問題，你中意點都得啦。呢樣嘢呢度唔犯法噶，係咪先？你閂埋門冇人理你噶，冇人理到，有冇根本人知道你做咩？ 唔係咁佢合法化啊嘛。咁我 bisexual， 我男人中意入女廁唔得嘅，平權啦。到時冇男女廁啦，我個男人入去非禮啲女都得。 咁但系你喂，但系个 majority 个 majority 唔系噶嘛？社会上你唔可以因为你而家系，我觉得系你嗱，你依样有呢个思维，有啲唔系你同性嗰啲系，其实系一个 minority 啫嘛，个社会。 但系对左交嚟讲系佢哋好。 你而家将 minority 嘅嘢 apply 落去 majority 嗰度嘛？系咯。佢觉得佢你唔应该当我系 minority 啊嘛？先问题啊嘛？咁事实上你系 minority 啊嘛，大佬啱唔啱先？咁你冇理一个。多數服同少數啊嘛， 但係佢哋嗰啲人就係咁諗啊，佢覺得我哋要反歧視，要將少數變為多數嚟尊。 咁咪本身已經有歧視咯，你歧視咗多數咯，你少數嚟歧視多數咯。 但係左交唔會咁諗噶嘛，我而家都用左交嘅思維答你嘅問題。 唔一定要你歧視，唔一定諗咧係多數歧視少數喎。你而家調翻轉可以係少數歧視多數。 喂，咁咪即係等於啲人咪話而家嗰啲左交政策係歧視翻白人。 系啊，咪一样噶嘛？你歧视你又谂起歧视，梗系梗系有色人种歧视有色人种啦。但系事实上你而家唔系喎，你用你有咩事就将呢个做挡箭牌，就调翻转头系歧视白人，系咪先？咁但系啲人一讲歧视，你梗系少有色人种啦，即系歧俾人歧视一定有色人种啦，歧视人嗰一定系白人啦咁样。 系啊，呢个 perception。 唉，咁都系咁噶，都系嗰句啦，就都尽量去投票啦。 系啊，呢单嘢我觉得，嗱你有几方面啦，嗱就算你话唔系话你好反对基佬，但系睇在荷包份上，冇理由嘥咁多钱做呢啲咁嘅无聊嘢。 梗要投票啦。咁有啲人又未必鍾意同性嘅，但係我覺得唔好做鍵盤戰士囉，真係要出嚟投票嗰登記。係呀，你唔投票呢，等佢陣間鬼鼠過咗，到時你冇得嘈啦嘛。你想 不過唔使驚嘅，呢個教會都喺會高調宣傳㗎啦，會有多好多信教嘅澳洲嗰啲，然後教徒40% 係基督徒嚟嘅。 咁啊，都希望佢過唔到啦，唔好亂咁使我哋啲錢啦，係啊，因為而家政府呢方面又喺度話經濟唔好，我都唔明點解咁高調搞呢個同性戀，你覺得會唔會係政府掂內部啲經濟掂到揾啲嘢試下咁咧？ 都唔關事嘅，佢呢樣嘢又啲細藝，即係如果成個咩嚟嘅又唔影響，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覺得係有啲政界入面有一堆呢啲咁嘅人啊嘛，啲左膠喺度啊嘛，即係食飽飯冇啲嘢做，要搞下啲嘢噶嘛。 啲嘢又做到鬼垃圾。 係啊，係唔好講呢度啦，講下第二樣啦。 好，講第二單嘢啦，第二單嘢。 喂，前嗰排咪睇到個咩啊？你話咩啊？國防部徵兵廣告用中文。 係啊係啊，Defenc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咧用中文。中文徵兵，跟住仲要訪問個人咧，佢本身唔係 citizen 㗎，跟住咧係啲中國嚟嘅留學生嚟咩啦，跟住入伍啊嘛，跟住 點解佢可以入伍㗎？ 嚇？ 佢唔係 citizen 點解可以入伍㗎？ 我唔知佢點樣申請入去咯，跟住話 得 嘅 喎， 唔 係 啊，佢唔係好似屬佢嗰個計劃係屬 citizen 㗎， 係咩？即係 你當兵送 citizen 啊？ 咁佢本身係咩 PR 啊？ 佢係學生嚟㗎，嚟嗰陣 學生即係冇。咁都得， 系啊，好似美国咁。 冇 听 过啊，冇理由喎。咁如果系咁都得，真系好多人会走过嚟嘅。 美国都系咁啦，美国当兵可以攞绿卡噶嘛。 美国唔同，美国系你要合法去咗嗰度先得噶嘛。你嗰个学生系咪有居留先？ 我唔知啊，总之佢讲中文噶啦。佢又冇详细讲嗰条友有冇居留又剩咯，净系知话佢读紧书，跟住走去入征兵当兵咁。 我 check 下先啦。以我所知咧。加入國防部或者係軍隊入面咧，一定要係 citizen。 但我唔明點解會用簡體字做嗰啲 caption， 跟住咧 喂，根本你用唔係用中文啲戇居啦。你嗱，我唔係我，即係我意思話你唔係話一定要白人或者半先可以做呢個咩？即係你華人都可以入，華人都可以。但 係 你 suppose 你啲suppose 你用英文嘅你。 如果嗰個人入到軍隊唔講英文，咁點簽約咧？连 command 都唔识听，咁点搞啊？ 唔系佢唔系识，即系话佢系中文咁咯，中文做广告即系吸引一啲点啊？即系中净系识中文嗰啲人啊，唔识英文嗰啲人啊？ 系咯，黐线嘅，点解会用中文广告咧？即系嗰啲 caption 全部中文噶，佢嗰个人啲英文都讲到都一咳咳噶，佢访问嗰人。 不过讲我即系其实澳洲就系不嬲都兵员短缺嘅，因为冇人肯做嘅。 同埋即系你当兵人工唔高嘅。 人工唔高，但系人工唔高，好似系人工唔系好高，好似系五万。我睇过立挂嘅系五万零蚊啦，但系佢好多福利嘅。 唔系以前就有，而家咧 cut 晒啊。 好多福利都 cut 咩啊？唔系啊，佢有啲 housing 啊，有 defense force housing 洗衫放衫乜嘢吓？ 以前有嗰啲 housing defense force 嗰啲 housing 俾你。 系啊系啊。 咁而家佢最多都係得嗰個home loan 嘅 discount 俾你啫嘛。佢、 哦、 以前而家冇 housing。我就係知佢好多，同埋嗰啲稅務啲優惠噶嘛，讀書又有啲有 因為聽啲客仔講咧，以前政府會俾屋佢哋噶嘛，咁而家可能啲唔知樓價貴啦，跟住咧政府而家唔俾屋佢哋。 唔係唔俾嘅，仍然有，不過啲地方唔係啲 Sydney 大城市，因為佢哋咧，譬如喺即係佢其實。最主要個基地喺應該 Darwin 同埋 Queensland 嗰度咧，佢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不過你做當兵，即係如果你做呢啲咧，就好即係除非你係咩咯即係你 base 翻 Sydney 嘅，但係唔係咁多，佢好多名額，佢調嚟調去噶嘛，會派住。如果唔好彩派咗伊拉克啊，去咗阿富汗噶， 係啊，派阿富汗嗰啲好大鑊 㗎，係啊，係啊，咁通常咧就係即係。前線即係話係即係去嗰啲其實係唔係咁即係好缺人嘅，其實都好缺人嘅。同埋佢除咗嗰啲人之外咧，仲有啲所謂後勤噶嘛， 啊、 即係譬如 engineering 啊，做一啲 醫生有啲人做醫生去軍隊做醫生， 係啦、 啊啊、護士都有。 唔係你有冇聽過咧？嗱有個即係 defence force 佢係有間大學㗎， 好似聽過。 佢係其實係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New South Wales 即係特蘭米斯大學咧就合。同佢搞嘅一齊搞嘅合辦嘅， 咁佢主要有啲課程咧，其實差唔一樣嘅，但係咧收生嗰個要求係低好多。 哦，係啊，係啊，係啊，好似而家係咪合併咗嗰個 course？ 佢唔合併，佢而係幫即係幫佢搞啊，即係嗱，即係佢係佢本身你國防部又唔可能會搞一間大學出嚟噶嘛。 啊、 即係佢嗰啲，咁咧佢就係會即係委託咗New South Wales UNSW 咧大學咧就係、是、佢就搞啲課程，但係就佢就唔係名義上係叫做Defence Force 嘅 University 嚟嘅，就唔係 New South Wales 嘅，但係其實都係 New South Wales 幫佢搞喺嗰度上喺嗰度都係嗰度上堂嗰啲嘢嘅一樣。 幫佢搞。 係啦係啦，咁咧就係、是、咧，但係就譬如你譬如Mechan Engine 咁啊 ，Mechan Engine 咁啊，有啲可能唔同啦，佢可能即係佢濕值裏邊有啲唔同啦，咁佢。譬如你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咁樣咧，咁你係報嗰啲學生咧，佢收個分咧係低啲嘅，低。譬如你如果普通可能收九十分咁啦，即係咁你可能啲差分咁啊收咗你噶，收即係你。但係咧你讀完之後咧，你後啲嘢要 service 唔知幾多年喺度簽翻個 contract，service 幾年啊，就係喺翻軍部嘅。你 Mechanical Engineer 咪出去做啊收你坦克、收 車嗰啲。 係啦，咁你做幾年咁樣咯，係 啦。我聽嗰啲人講咧，唔知真定假。哇！而家因為政府冇錢啊嘛，以前譬如你做軍隊啦，veteran 咁啦，政府係養你一世嘅喎，你明唔明？即係會不會有翻福利俾你嘅喎？好多人好，而家唔係養你一世嘅喎，佢最多俾你 redeploy， 即係 redevelopment 咁樣做。仲有好似係唔知佢有，就算有福利都唔知有個限期咁嘅而家。 唔 係，係俾你一世嘅而家係啊。 嗰、那個福利其實係即係相對嚟講，我覺得係唔吸引咯。如果唔係點解咁冇人去啫？ 即係已經 cut 咗福利啊，少咗少。 唔係，我知啊，佢本身已經唔係好吸引，仲要 cut 咗你。如果你話已經 cut 咗嘅話，即係以前我諗你聽過RSL 呢樣嘢㗎啦。Retired Service League 㗎嘛，佢本身就係、是、其實咧，即係佢係一個 club 嚟㗎嘛，有入邊有有餐廳，有賭，有啲賭場。 Poker 啊，嗰啲咩嘢 係啊？係啦係啦，嗰啲好多個 sub 都有呢啲咁嘅 club 嘅。咁呢個成立就係嗰陣時咧，第一次大戰嗰時候咧，嗰啲即係打完仗啲老兵咧，翻到嚟咧冇嘢做啊，冇嘢撈咧，政府咧就幫佢哋搞一啲咁嘅嘢，可能免費俾下地佢起一啲咁嘢，俾佢有啲嘢喺度做咁樣嘅。嚇、啊，咁嗰陣時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好，即係其實一個好嘅措施。 啲福利其實幾好嘅， 因為照顧咗啲即係退役嗰啲人啊、老兵啊啲咁樣嘅人。 啲福利好嘅，而家越出越衰啊嘛，因為冇人做咯，係啊，即係有啲人以前當兵都貪嗰啲福利啊嘛。 咁啊未必係嘅，我都未必貪福利，而係嗰陣時，即係起碼你嗰陣時即係你係打完仗之後，你嗰啲點講啊？即係嗰啲軍人都唔會話 即係做啊，餓死啊嘛！ 做或者係會被即係要你嗰陣時上戰場搏老命啊！你打完仗之後翻嚟就揾唔到嘢做，唔鬼理你咁樣嗰啲啦。 即係起碼而家係理你㗎，你冇嘢做 啊！而家因為唔係你睇 Anzac Day 都知啦。Anzac Day 嗰啲以前係好即係好隆重啊嘛，而家越嚟越冇咗嗰種， 係 咯，即係呢樣嘢覺得係即係好差嘅，我覺得澳洲做得 個政府搞得好差。 而家好差，即係以前做得 OK 嘅，因為我哋喺嗰啲如果你去 RS 級咧，我哋每日七點鐘嘅時候咧，譬如到夜晚七點鐘咧，又會要肅靜咁樣噶嘛，係要肅靜，要靜默一分鐘 ，Let's be forget 咁噶嘛， 跟住 就幾年一次大戰死嗰啲啊， 個鐘聲咁啊會 系啦，咁即係佢一路呢個傳統都有做落嚟噶嘛，咁樣咁其實係對一啲即係嗰啲以前啲軍人嗰種尊重啊嘛，咁而家呢啲啊越嚟越冇啊嘛，就福利都批埋你，有個人去當兵咧。 係啊，你人工又唔係高，最慘係你當完兵你好難做翻其他工噶嘛。 唔係啊，最慘一樣嘢都唔係唔緊要啊，就係咧你發覺澳洲咧有咩事，美國有咩事咧，澳洲第一個撲出去先噶嘛，即係話。喂，即系你啲地方当兵唔紧要，冇唔即系九成唔会打仗嘅，唔紧要啦，当文优差啫。但系澳洲唔 咁，如果送你喺北韩点搞啊？金水嘅运 弹啫嘛。呢单入咪咯？嗱，呢个呢个朝鲜呢个导弹啊嘛，同阿咩阿 Trump 喺度搞嘅时咧，即系喺度斗紧嘅时候啊，即系前两日咧，阿边个咪扑出嚟嘅 Temple 啊，即刻话高调喺度话。美國有事，佢第一個會出嚟幫美國啊嘛。佢我諗係全世界其咁多國家第一個表態啊嘛。而家 係咯。咁如果佢第一個表態，咁咪第一個送你去同金仔打咯。 係啊。 如果佢真係打啊， 唔係你睇到個歷史都係㗎，你由第二次大戰開第一次開始已經係啦。咁你有啲越戰啊，即係韓戰啊，喂澳洲都有派兵去㗎喎。你就算近即係近啲十零廿年嗰啲阿富汗嗰啲，而家都有㗎，阿富汗都有澳洲嗰啲機師啊，戰鬥機啊，地面部隊都有啊。 喂，講起北韓咧，喂老師有中喎、 啊。咩 你話你嗰你記得之前有幾集你講過話即係講起打仗咧，呢個澳洲係唔會支持中國噶嘛？ 係啊， 會親美嘛？老師有中喎、 啊。系啊，我讲过话，即系话做生意还做生意，但系一美国，如果你一去到有啲咩嘢要吹鸡嘅时候咧，佢一定系第一个扑出嚟嘅。 阿 Julia Bishop 今次又咁啦，第一次扑出，第一个扑出嚟啊！咩啊？ 阿 Julia Bishop 第一个话要支持美国啦。 所以就系点讲咧？即系佢同埋佢前嗰排啊 ，Julia Bishop 又话咩嘛？澳洲要咩加强嗰啲咩防卫啊？要惊啲北韩嗰啲导弹会飞嚟澳洲，我黐线嘅。北韩打好多地方都未打到澳洲啦，即系你佢以为自己好重要。北韩咩都费嘥个粒导弹嚟打你啦。 北韩打关岛咩？ 唔系，我即系之前啊，即系呢件事之前啊，两三月之前咧，嗰阵时系啱啱系开始嘅时候咧， 多鬼嘢啦，嘥鬼气啦。 讲话我哋澳洲要加强呢个军备，要防范呢个，因为一打仗咧，呢个朝鲜会射啲导弹嚟我哋澳洲啊，咁样讲噶嘛。 咩嘥鬼气啦？ 咁其实有啲咩咧？即系其实我就话，即系澳洲系一个咁偏远嘅地方，同佢有啲咩瓜葛都冇。就算你派兵帮美国， 同埋你澳洲好老实讲，你都唔使揾兵嚟打佢啦。你收买猫金 Turbo 啊，最容易过出兵啦，有虾皮系咪先？猫金 Turbo 啊，肯定容易收买。 唔系，一讲真要，如果真系要打澳洲有，就好容易打嘅啫。澳洲真系啲兵又少啊。咁同埋，但个问题就系有冇价值去山长水远打你啫嘛？ 冇呢个价值去打啦，澳洲。 系啦， 你一个祖国又唔系黐住其他人，又冇乜战略嘅。 系啊， 除咗你啲资源咯。 嗱呢个所以佢咪点解会美国一吹鸡，佢就即刻会举手咧？因为佢一定黐住美国，美国系佢大佬保护佢噶嘛。 系咯，佢大佬嚟噶嘛。喂，但系经济嗰度，你觉得会唔会最后都会黐翻 嚟？咩啊？经济 系啊。 佢好难知道美国，因为佢嗰、那个即系大家贸易嗰样嘢，即系你想卖俾美国嘅嘢，美国都有，美国又唔系好需要你嘅嘢，但系佢同中国就好夹嘅喺经济上啊。 哦，会唔会近啲咧？因 为唔系，除咗近呢个。都唔係乜近，而係嗰個大家嗰個經濟嗰樣，即係譬如你嗰時你中國就需要你嗰啲raw material 礦產啊，你澳洲需要中國嗰個市場，即係嗰啲樣嘢係啦，中國要即係要你原材料或者你啲農產品，即係大家嗰個係好 match 咯，所以佢點解即係你係黐中國就做到生意，黐美國係冇乜用啊，即係嗰個生意唔會多啊，唔會大啊。你话你啲农产品咧，牛肉美国大把牛嘅， 咁系喎，美国大把牛， 咩啊？ 美国大把牛肉， 咪咯？咁你即系同佢好多嘅嘢系即系大家系中国期咗啲嘢都，你 trading 里边咧冇乜嘢，所以你佢系焗住系同中国先至有运行，即系经济上啊。咁但系喺呢个政治上嘅又要冇计啊，所以佢要即系要。一边 我就明点解佢政治上要黐美国咧，有咩原因咧？ 都话佢要揾佢做保护大佬保护啊嘛。 咁佢咁远都保护唔到你噶啦，美国。 咁唔系美国有全球驻军噶嘛？唔系你美国都喺咩喺达文有海军陆战队喺度噶，名义上又系一个后勤嚟噶，咁其实摆啲人喺度啫嘛。佢又美澳洲唔系前线嚟噶嘛？你又唔去到日本啊、南韩嘅地方嗰啲，但佢系佢有基地喺度噶，咁即系保持即系一个象征喺度啦。即系澳洲系我条僆，你唔好搞我条僆啊咁样，咁嘅意思咯。 即系 你 有个大佬跟 噶嘛？系啦，即系佢，所以佢有啲军事合作，所以嗱，你所以美国嗰啲同埋啲咩喺同印度嗰啲咩演习咧、军演咧，澳洲一定参加噶，派一隻战舰去都要参加噶。 做下嘢 出席啊嘛，大佬，俾面派对噶嘛，要 俾面大佬， 系咯，啊，咁有乜事？如果唔系佢美国佬点会帮你啫？ 哦，咁啊， 咁佢所以佢一定 挂住佢啊嘛，冇乜嘢大风浪噶啦。 系啊，所以佢呢个国策系咁多年都冇改过嘅。就算佢同中國點樣做到生意，幾多幾多幾多去到幾多個 percent， 好多成都冇改，呢、這個國策係唔會改變啊。即係經濟上，經濟上佢係崩你，但係政治上佢就一定會崩美國改變。 但係第日會唔會有改變咧？譬如第日譬如多啲大陸揾多啲葉永西入國會啊咁。 都好難嘅，唔會嘅，好難。即係起碼短時間唔會啦。你始终个社会同埋你嗰、那个个联系，你都系英联邦系嘛？你佢钱就想黐去亚洲嗰边玩，因为你同你讲真，你就系、是、你黐住欧美系冇乜钱，但系你个安全你又要黐翻嗰边，系咯？所以佢好尴尬，澳洲都摇摆不定要 吓。佢真系好吊诡啲国际关 系。唔系佢咪要？即系风平浪静冇事事，咪同大陆拉头揽颈咯。即系如果个势色唔对，有啲咩嘢督骨豆腐嘅，咪去翻美国嗰边咯。抵喎，而家咪咁啦，而家睇到系咁。 即系做墙头草。 佢系要做墙头草先生存到喎，而家抵喎。你澳洲真系人又少啊，但你又资源丰富，人又少。 诶，讲开人又少，资源丰富咧，有啲人话咧，其实咧，即系好似 Dick Speed 咁啦，佢其实澳洲唔使咁多人，我听佢呢 个 feel。根本系唔使咁多人噶。人多办事呢样嘢系唔成立噶啦，已经 系啊。 而家你系需要点啊？即系需要人才，需要有用嘅人，唔系需要人多，系咪先？ 但左交唔系咁谂 咯。哦，咁你咪去嗰啲去咩非洲啊、印度嗰啲人比较多啦。 左交话要逼 Australia 啊嘛，Malcolm Turnbull 都系一个左交仔。 唔系你唔嗱，你睇好多地，好多国家都好唔会好多人噶。德国好多人咩？德国好似七八千万人啫嘛。 而家多难民嘅翻嚟多啲人。 唔系，我知话你唔好计难民嗰啲嘢先啦。即系本身嘅人口应该系欧洲国家唔好多啫嘛，几千万，但系个国家都好强噶，经济上啊，影响力上都好强噶，系嘛？如果你人口多，菲律宾一亿几人啦，印尼三亿人啦，啊，咁有咩有呢啊？有咩作为呢啲国家？ 人口多咪 食 得多到？ 唔係即係你唔係計人多，你本身你個教育啊好多嘢，你嘅工業啊農業啊，即係啲人才啦、 啊，人才啊 係咯。你唔係要量啊，要質啊嘛。你如果量多嘅時候，你拖你後腿噶嘛，成日經濟發展。 啲左膠唔係咁衰，澳洲係俾啲左膠搞死。我啲左交应该会呢个国家好好 咯，唔系净系一个国家，全个世界都好多。 其实啲左交搞埋咁多，有乜着数你 觉得？佢有乜着数啊？有啲唔系着数，啲真心交嚟嘅。你唔觉得大学嗰啲系好多系咁咩？ 大学嗰啲好多左交 嘅。唔系嗰个影响力喺大学度出嚟噶嘛？即系嗰、那個情形我就發覺就係話咧，如果大學嗰啲通常都嗰啲係好左教，思想係左嘅，但係出嚟做咗嘢十年八年之後咧，佢就會變咗右啦。因為佢發覺，喂，佢個以前嗰套係好理想嘅，喺校園嗰套係好理想，出嚟社會原來唔係咁。或者到佢去到喺社會上面做嘢，做咗十年八年之後，有翻上一定成就之後，發覺原來話屌，點解我要分啲福利俾你？係咪先？我做得咁辛苦，我咁搏，牺牲咁多嘢，我今日地位点解拉翻咗左交喺度讲福利嘅嘢？ 系咯，仲要免费俾福利嗰啲人。 咁但系佢嗰啲影响咪啲喺校园度嗰啲大学嗰啲咯，你校出嚟嗰啲去到大学咁咪受咗影响咯。咁呢样嘢系源源不绝噶嘛，喺大学入边嗰啲吓嗰种呢种散播吓，系啊系啊。但系即系个理想同现实，佢发觉佢嗰啲即系佢未喺个社会或者真实嘅社会上面有好多嘢系有理，即系个理想系唔可以贯彻嘅啊，系咯。 先讲到打仗啦，系啊，除咗呢个北之外咧，南海嗰单嘢呢排静。 唔系咩静咗啊？开始搞嘢嘅喺度，好多其实好多火头噶。而家中国围住有印度、有南海、有朝鲜。 喂，系咪而家印度而家开始有摆阵？会唔会系美国佬指？ 佢唔系咩指使嘅，即系未必有讲到明知，但系印度就用呢样嘢嚟即系点啊？嚟拗美国嘅支持咯。啊， 喂，你估澳洲会唔会入队咧？如果印度 同印队单嘢就唔会，南海同朝鲜单嘢就会，我觉得，因为印度隔一隔啊嘛，始终 唔係直接同美國嘅利益啊嘛，你日中印邊界關美國咩事啊？理論上係嘛？但係南海同埋朝鮮就會肯定會澳洲會插隻手埋去，係啊。同埋我覺得， 但係咁講喎，你都知佢而家咪上網徵埋啲解放軍嘅澳洲，咁嗰啲解放軍到時係應該支持中國定係支持澳洲咧？ 哦，入咗軍隊就冇得你唔支持嘅，個問題就話、是。个问题就是话你好搞笑啫，即系我就唔觉得话会有啲 security 嘅问题咯，啊你会就入就征你去做嗰啲，唔通俾你做一啲将军啊，一啲决策性嗰啲职位咩？你有排未到嘅职位，而且你都未必会做，你都做唔到嗰啲嘢啦。你可能做一啲火头维修汽车嗰啲都系兵嚟啊。同埋你我觉得即係朝鮮话嗰啲同呢个美国喺度困嗰啲嘢，其实我觉得背后系咪又系中国喺度搞鬼，中国表面上就话哎我都赞成制裁朝鮮，实际上佢就系攞朝鮮嚟怼美国㗎嘛。 即系 搵 金仔嚟攞水。 佢唔未大，即系呢个大陆唔会直接同美国困㗎嘛。即係唔想同美國困啊嘛，亦都唔，但係佢咪派條僆嘅喺度，即係表面上就係、是即係同美國係即係佢喺度去到某啲位嘅時候，佢會走出嚟撳啊金仔咯。咁同美國話啊，我幫我撳咗我條僆啊，你又俾翻啲咩著數我喺南海啊咁樣，你南海就啊，我話事咁啊，我幫你撳住朝鮮咁樣咯，即係睇下點樣講數啫。 哦，即係勾油水而家就。 梗系啦，如果你觉得单凭呢、這个啊，金正恩咁蠢嘅单拖同美国困咩？系咪？ 你觉得中国会唔会俾啲利益啊金仔话你阿细佬你同阿美国困咧，咁我又俾啲着数你？ 梗系会啦，你有冇睇知？你唔知啊？呢个朝鲜嗰啲出入口贸易咧，七成系同中国做嘅咩？ 系我知。 啊，70%，70%啊嘛，即系你嗰中国一山砸你朝鲜就死梗啦。你有啲咩啊？有啲咩可以咩啫？佢全部朝鮮出口就有啲煤礦嗰啲嘢去運去大陸，大陸俾啲石油啊食佢。 北韓啲糧食係好多係大陸 啊。係啦係啊，咁你如果你一禁真係禁佢嘅時候，佢就死。即係你但係大陸係表面上咧就係、是、話，其實話會制裁佢 Kitty 卡，其實背後係唔會嘅，背後源源不絕嘅獎勵佢嘅。係啊，叫佢得閒射兩支火箭啊，我又醒多兩車糧食俾你咁樣咯。但呢样嘢就系佢一即系，我觉得系会嘅，个事实上就系咁。 扮好人其实就 系 喺度， 系啦 系 啦，搞搞震。系啊，梗系啦，啊呢个博弈系咁啊，大国博弈梗系搵啲僆去出头啦，点会自己去困啊？系啊，讲第二单啦， 第二单啦，喂，落翻你个咪讲楼市啊，阵。 楼市大家阵先讲啦，我讲下嗰啲单位几过瘾嘅就系 Ten City 有冇听过？ 哦 ，Ten City 呢个占领 Marketplace 呢单嘢。 不其实呢单嘢系好耐噶啦，即系人瞓咗就好耐噶啦。 几个月噶咯，搞咗其 实。半年有多嗱，本身咧前嗰排咪Melbourne 咪有嗰啲系赶咗啲嗰啲嘅，不过嗰度就好少嘅。 火车站。 嗰啲站嗰度咪有啲露宿嗰啲啊，露宿扎个营喺度啦。咁就即系 Melbourne 嗰单就好似佢后屘清咗场啊嘛。咁原来我即系我哋雪梨。系几个月前都有呢啲嘅，就可能人数冇咁多，零零星星咁样嘅。 六七十人好系啦。 吓，咁咧就后即系后屘聚集咗人喺度内，可能我其实以前都一路都有嘅，不过就冇乜报道喎。即系以前冇乜报道啊，但系近期点解会咁变咗个新闻？ 佢因为咧，我唔知点解佢嘅呢排有好多资源啊嘛，又喺度喺个 Martin Place 度整厨房啊，又剩啊嘛。 唔系好搞笑噶嗰度咧，唔系讲翻呢个点啊 ？Ten City 先啦，其实系一啲露宿者，一啲无即系话无家可归，佢话无家可归，有啲人就系嗰啲比较低下层咧，就喺度即系冇扎营啦 同埋有啲人等公屋等好耐都等唔到。 系啦系啦，即系好各有原因啦。我睇过一篇嘢，佢系访问过好多人，有多人，有啲系本身系冇嘢做啦，即系咁啦。但其实亦都有啲系根本有嘢做，但系佢话我俾唔起咁贵嘅租，或者办唔到一间。 系啦，同埋有啲等咗好耐，政府都俾唔到上。系啦， 系啦。咁有啲就系佢系工伤受咗伤，咁诶冇能力做嘢，咁即系唔系好有我睇过好多有好多嘅 background 都唔同嘅。即系个个喺度瞓嗰啲，佢访问嗰啲人啊嘛，咁就 個 background 個個唔同，咁就係初初可能聚集咗，可能唔係冇七十人咁多，可能十個八個咁樣，慢慢聚下聚下，可能啲人啊嗰度有一住有一份扎營咁樣，扎到個營喺度啦。咁好掛，好得意嘅 Martin Pace 其實我喺度咧，你有冇聯想起係嗰時咩咧？佔領華爾街嗰時，香港匯豐銀行下低嗰度咧，嚇嗰度啲人咪扎咗營喺度嘅。啊，即系嗰个位置就好似，即系嗰个地理上位置上都好似系咁样嘅。 系啊，都喺汇丰银行隔篱有 ANC 银行。 有啲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好旺嘅嗰度。咁就人来人往，大家睇下扎营冇人理佢咁样嘅。咁佢就冇人赶佢，咦？嗰阵时都冇人赶佢噶嘛。咁啊，啲人扎咗营喺度嘅。咁即系大家性质唔同啦。嗰单话依家都系有啲政治性嘅，呢单就个起因就唔系政治性嘢嚟嘅，都系一啲社会民生嘅问题嘅。咁咧就係聚下多人喺度咧。咁其實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呢個 New South Wales 呢個總理啦，新上任呢個總理啦，其實新上任咗幾個月嘅呢個啫嘛，係嘛？ 嗰個名 我永遠都記唔到，唔知乜鬼。 Gladys 咯，呢個 嗰個新而家嗰個咯，個名好翹口嗰個咯。 Gladys 啊嘛 ，Gladys 係係係。咁其實我覺得係佢搞呢班友嘅，即係但係其實咁多月都冇人搞，佢冇事噶嘛。咁可能呢個女人咧，就真係可能真係搞 Q 佢啊嘛，即係話，咁就係咪佢後屘 唔係點解會搞佢咧？因為咧無端端咧，早兩個禮拜咧越聚越多人，係啦，唔知點解喎，無端端好多人喎，突然間咧佢哋阿 Mark Lehman 咧都有去嗰度視察過嘅現場，我覺得好奇怪嘅，點解咧突然間咧好多人贊助俾佢哋，又買啲靚嘅嗰啲廳啊，即係唔似係普通露宿者咁。 唔係，我背後係有啲組織嘅，嗰啲左翼組織啦，嗰啲有啲 volunteer 嘅，有啲咁呢啲都唔出奇嘅，呢啲咁有啲有啲人捐啲嘢食去嘅。 本來係好係咁擺啲營喺度㗎，冇咁多資源㗎，突然間。 可唔可以整埋廚房啊嘛？ 係啊， 整埋廚房係 又有煮嘢食，免費嘅，又為人煮嘢食，好搞笑。 唔系，又系谂起好似嗰时占领中环咩旺角嗰啲咁样啊，类似咁样啦， 即系 初初系好好散收收啲人整咗型，后屘开始有啲组织性喺度咧，咁佢哋后屘而家好似有埋整选埋个 mayor， 有个 mayor， 就代表佢哋个 ten city 嘅 mayor， 即系市长我哋，唔系一国两制咁好似啊， 黐线嘅有 mayor。 咁我就想起一样嘢好奇怪嘅，譬如我嗰阵时候我前咪问你会唔会经过嗰度想去睇下嘅，我觉得几过瘾，即系我睇下咩环境啊，坐低下同嗰啲有倾下偈都几过瘾，我甚至联想到，咦，嗰度可能可以做一个咩咧，即系旅游嘅 旅游景点 地点啊，如果譬如有啲游客嚟到咧，可以去嗰度啊，冇咩好做，雪梨冇咩好玩嘅，去嗰度啊。瞓翻晚又啱啱酒店钱啊，几 好！啱啱酒店钱， 带个营搞掂啊！ 买个营都唔使买啊，黐埋去瞓啊都。 系啊，咪同啲友倾下偈咁样。 喂，有啊，记得news 上话有啲 backpacker 咧走埋去瞓啊。 系啊。唔系我就系趁嗰度，而家吓佢又因为即系澳洲始终都文明啲嘅，佢又唔会啊，真系武力清场噶嘛。 咪清咗啦，Martin Place 嗰边做啦。 嗰啲清。我知嗰粒清場， 佢用嗰、那個佢突然間 立條新法，佢立一條新法。林吉林王咧立一條新法就話如果你咁樣扎啲營喺度，因為佢本身原來係冇法例話即係佢唔知憑咩法例可以拉，即係或者驅趕你嘅。佢話佢係構成嗰啲個咩安全啊嘛，逃離安全。 如果喺 crime land 咧， 係啦 ，crime land 上面構成呢個逃人嘅安全，有啲人 安全。 系啦，咁咧嘅問題咧，咁就政府 會 取締你嘅。 啊，佢好幹嘅呢度係草草立法，跟住通過咁樣，咁跟住前兩日就係 啲差佬拉人清場，係啦。 佢唔係佢都好，唔係嗰啲好暴力嘅清場嘅，我諗嗰啲友都係啊請你離開嘅啫，應該就。 唔係啊，拉啲人啊，有啊， 拉咗咩啊？ 走嗰啲佢拉住咯，係啊，啲差佬又拉住，有影啊，報紙。 啊，咁跟住佢走咗之後散咗第二區， 散咗隔離街，隔離街 又一個。其实你冇啲符喎，佢真系佢真系我真系又系嘛？ 佢老宿者，你咪拉鸠佢咯，冇所谓噶。嗰啲人都系垃圾嚟噶啦。 唔系你拉佢，你点样安置佢？你都拉佢，你要上堂 咩？跟住而家拉咗咧，有啲咧，你话俾翻啲临时居所佢嘅，嗰啲人投诉啊，话仲衰过 Ten City 啲设备啊。 喂，嗰边豪华啲喎，嗰边一日三餐有人招。 嗰度又有廚房又食嘅話，嗰啲政府有啲俾啲臨時嗰啲住嗰啲地方咧，有冇廚房？淨係得間牀嗰啲咧，嗰啲人喺度嘈咯，話仲衰咯，想翻個 Ten City 咯。 唔係，即係兩睇嘅。我又覺得即係有啲可能真係特別有啲真係好慘嘅，有啲可能係大食懶本身就係、是。係 咯。 即係你又唔夠一概而論嗰班人啱定唔啱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其實呢個係一個。根本有一個社會問題係有喺度存在，政府咧就係諗住清咗佢就，唔係你唔可以清咗就當佢個 problem solve 咗噶嘛。係 啊，你唔係清咗就冇噶嘛，咁始終問題仲係 個 problem 喺度咯。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是，其實係有呢個問題嘅。好，其實即係大家即係可能你都知道，而家個樓市啲樓係租樓貴，係啦、 啊、 又貴，咁咪好多人係根本係 負擔唔到， 係啊，係啊，負擔唔到，因為佢可能佢要住到好偏遠嘅地方，佢又揾唔到食咁樣。 唔係，同埋好多人咧，譬如佢，你而家好多你都知醒嗰度咧，佢本身住開啲公屋啦，譬如住慣。 喂，講起公屋嗰啲，其實呢度啲公屋係好少同埋好難申請㗎。係 咯，唔係即係嗰啲人喺醒度住慣咗，咁而家政府拆佢啊嘛，你叫人哋搬到你叫人哋搬到老年咁遠，咁嗰啲人又唔想係咪先？寧願 瞓同埋咧，同埋呢度住公屋咧，佢唔同香港啲公屋咧，你温氏一合資格申請上樓，即係話知你乜，跟住你差唔多細宅咁噶啦嘛。係 啊係。 呢度唔係㗎，如果譬如你話而家你合資格申請啊，但係你可能有一個 period 嘅人工啊，過咗你佢會趕你走㗎。係 啊，會趕你走㗎呢度 嚇。係啊，咁你可能你話我今個月合資格申請咗，住咗幾個月之後，哦揾到份工。搵到份工人工過咗或者佢咁佢可以趕你走，咁你大王。所以 啲人寧願唔做嘢咯，有間公屋 將咪寧願做嘢咯。係啊，唔係咁你話今個月可能人搵到份嘢人工過，咁到下個月我就失業嗰時候又有排個隊啊。 咁如果人哋嗰啲係 contract 咁點搞冇搞？ 所以係冇呢個即係啲公屋嗰啲係冇呢個係廢嘅冇用嘅係幫唔到咩人嘅。除非你係諗住成世做窮人啊，即係我係成世靠福利㗎啦，我係成世合資格住呢度㗎啦。 講真，你住公屋嗰啲好多一係就退休嗰啲唔做嘢嗰啲，一係就根本就係諗住做垃圾㗎啦，後生。 攞唔到就即係呢啲你先可以長期住咯。如果你有少少有少上進心嘅，咁你住入去，哇！下個月又搬嚟揾到份工， 佢又唔會有居屋俾你買喎。 冇啊，即係澳洲呢啲呢啲都係佢主要都係靠即係你係自置物業同埋即係你自己買樓或者係租樓嘅啫嘛。係 啊， 即係所以即係呢個 公。你而家啲租咁貴，咁啲人計下條數，可能其實做垃圾住公屋仲抵喎，你諗下。 但係住公屋嗰啲環境好差嘅，你 睇你咩區咯，睇你住 多通常都係唔係個 location 可能市區有啲好嘅 location 仲有喺度，可能未拆佢仲 location 好。 唔 係 Surrey Hills 有啲都唔錯嘅環境，我睇過。系 嘛？ 系啊，有啲老人家住多嗰啲系 O K 噶。 哦，因为我就见过一啲就系喺其他区嗰啲咧，就系唔系即系个环境外边你睇唔到嘅，出边冇乜嘢，但系咧因为佢哋隔邻舍都系嗰堆人嚟噶嘛。 唔系所以你未睇下咯，譬如有啲 治安会好差啲咯。 有啲公屋系俾嗰啲刀住多刀嗰啲咪会差咯，但系而家多数都系多刀噶啦，啲 唔系通常就系咁咯，通常就嗰啲譬如有啲。几层嗰啲啦，三四层嗰啲咁样嘅 apartment 咁样咯，但系楼上楼下都系嗰啲噶， 到咯， 吓咁个治安或者剩嗰啲 系会差啲咯。但系如果你嗰啲系旧式啲嗰啲公屋，系老人家多嗰啲咧，嗰啲 OK。 哦，呢啲系买少件事，我谂佢拆一拆好晒噶啦。佢而家都唔会起嘅，同埋佢唔似香港有个部门去呢啲嘢噶嘛，佢而家全部都系外判嘅，即系唔系外判，即系叫咩咧？即系佢系 合并咗咩？后城唔记得同边个合并咗嘛？ 唔系，佢唔会自己起啲好似香港咁起啲屋出嚟俾啲人噶嘛？佢系喺出边租或者买一啲租一啲物业，然后再俾呢啲人噶嘛？你明唔明啊？ 哦，系啊，而家有啲咧，佢 有个乜村乜村嗰啲咁啊，我全部都系连租屋咁 样。佢而家逼啲发展商要起 mix development 噶嘛 ？Viva 湖咪有个盘名咁咯。 系咯 ，mix 啊嘛，即系你除咗起私楼之外，有一部分。 所以政府系佢系唔会参与，佢就系俾钱嘅啫。 系啊， 佢攞钱，咁所以呢啲咪其实一来好分散，同埋即系唔会系好个管理会好咯。 系啊，所以呢度啲公屋制度好差。 系啊，你唔好谂住咩啦。诶，唔系讲起租楼咧，你有租过楼未度？ 我租过啦，以前好耐，好多年前。 好耐以前租，你即系租。即系我成日都讲买楼卖楼啦，咁其实都可以讲下租楼嘅吓。 哇！呢排我有消息听咧，租楼我呢区咧好癫，个个盘都二三十个人睇。 哦，唔奇啊，因为楼价咁贵都唔 好多后生仔买唔起咧，租楼嘛。 系啊，系啊。唔係，但係我因為我最近我租樓嘅，所以我想講下租樓啦。咁其實我嗱，我租嗰區，我就唔覺得係好難租喎，即係都係多人睇，但係又唔會多到好似你話二三十個嗰啲咁樣咯。 但係你唔近火車站啦， 係嘛？我區都冇火車嘅，而家都係。 咪咯，即係你唔近嗰啲 巴士咯，有巴士 嘛？近唔近 transport 你嗰度？ 都近嘅，都近 transport 嘅。 但係冇乜唐人嗰啲嘛？ 都唔係㗎，都有㗎。唔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嗰啲可能你近醒啲好多係諗住方便，即係方便。 翻工係啊。 係啦。咁我呢度都有車出醒嘅，就搭遠啲。但係我哋行 M2 嗰啲好都唔係好耐嘅啫，專線嗰啲都即係叫做方便啦。叫做雖然係偏遠啲離市區，但係我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知個租，即係可能你我發覺一樣就係咩咧？你而家租嗰啲平樓咧，其實就係好貴嘅，即係平價樓啊。但如果租啲貴價樓咧就好平嘅，點即係個意思係咩咧？即係你租嗰啲貴價樓嘅咧，個租金咧其實同貴過你啲平價樓租金唔係好多嘅啫。 你講尺價 唔係尺價，你唔係計尺噶嘛？呢度計你嗰間屋嘅幾多個房、幾多豪華程度。 即 係 I mean 嗰個 per square meter 就平啲係 咪先？唔係計，當我呢度唔係計，呢度買樓都唔係計 square meter， 唔到香港嘅。 我知，但係問題我知，譬如你租一間，你租個 apartment 啊，當你 喺嗱即係我再講先就話啦，呢、這個我租通常咧有呢、這個樓有幾種啊嘛嗱，本身 apartment 啦，有啲叫 villa 啦，有啲叫做townhouse 啦，有啲 duplex 啦，有啲 house 啦咁。即係最好嘅最通常叫 house 啊，有花有地嗰啲叫 house 啊嘛，係咪啊？嗱咁 apartment 都有平有貴嘅，咁 apartment 都多層大廈啫。 喂，但係而家咁講喎，其實咧反而而家啲澳洲佬咧中意租 apartment 多過租 house， 知點解？ 因為 apartment 唔使咩嘛，唔使 啊，你租客啊嘛，咁佢 apartment 多啲 gym 啊，多泳池啊嘛，咁你租啫嘛，冇所謂噶嘛。但係如果佢租間 house 咧，佢冇 gym 冇泳池噶嘛。 哦，嗰啲唔紧要嘅，嗰啲我觉得，我 唔系你，如果你系唐人，梗系唔紧要啦。但系对于西人嚟讲 ，lifestyle 系好紧要噶嘛。 唔系，而家好多有好多 gym 噶，有好多地方有 gym 嗰啲 shopping mall 咁啊。如果个 apartment 有，咁佢哋觉得方便啊嘛。我好多啲 鬼啲 friend， 唔系你嗰啲设备冇出边嗰啲 gym 咁好嘅，始终 系，但系佢哋都系 prefer 租嗰啲 apartment house 嘅租客嚟。 唔係，我覺得呢樣嘢唔係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係因為咧 ，apartment 咧又唔使剪彩，又唔使成，乜都唔使搞啊。同埋咧呢度，因為呢度租樓咧就係全包嘅嗰啲咩管理費咧，其實個即係大 apartment 管理費好鬼貴嘅。但係咧就一定係嗰、那個即係業主包曬。咁、 啊、 但係其實羊毛出羊身上，我所以講就點解話，我就點解講話租呢啲平價，即係比較平啲，本身即係樓價平啲嘅樓咧，嗰、那個租金係。貴過相對嚟講貴過啲本身貴價嘅樓啦。你收過我俾你嗰、那個，我咪有一間七百幾蚊租一個禮拜，好靚間屋 企。 喂，嗰間啲咩幾大啊？五個房一個大花園，我去睇過樓，我想租。 死你喎！ 啊？ 錯轉死你嗰啲。 係啦，我想係租嘅，因為我俾呢啲相俾人睇啊，恨死人哋，恨死嗰啲尤其是香港人添。哇！呢間五個房幾大，哇！有個大花園。成間 抹屋你，抹屋你嗰陣時就知啦。 喂，我知啊，嗱，我先啦。嗱，我就喺個租金咧，係七百幾蚊一個禮拜。 貴喎、哦，係啊。 如果喺你喺我區租一個嗰啲咩townhouse 咧，細細地嘅三四個房咧，都要四五六百蚊噶啦。你俾多百零蚊個禮拜咧，係一間豪華大宅。咁樣你點解？哇，點解咁啊？最嗰啲咪抵咁？但係咧，你將我租樓都發覺咧，我入到入邊而家唔敢住，點解咧？因為咧，發覺你。嗰、那個做好多嘢嘅入到去之後要，整個花園又要打理，因為咧你要租樓咧就係、是、你要 maintenance 個花園嗰啲嘢噶嘛。 你知唔知唔剪草 council 會罰錢㗎？ 我知呢樣我知啊，罰你嘅大佬，即係你住咗房就係、是，即係你租客有責任去剪草啊。 你門口唔剪草咧，我初初唔知㗎嘛，我初初租樓我第一間租啊， 知 得後社我唔知㗎嘛，跟住前面就唔鬼剪啦，係咁刪啦，咁我諗住喺我間屋入邊關你春事咩？跟住個 council 嚟罰錢咯。 系啊，罚你啫嘛。 系啊， 佢寄信俾个业主，业主就罚你。 系啊， 俾个 agent 罚你系咯。 系啊，我唔知啊嘛，大佬。 唔知啊嘛。 啱啱嚟澳洲边识嘅嗰阵时。 嗱、啊，咁我就讲开就话，即系话咧，如果你租楼咧， 点解啦，即係我 send 过嗰个 link 俾你睇，嗰间豪华大宅呢，佢又唔系啲偏远地方嚟㗎，其实都好方便嘅交通，即係我呢区嚟讲。咁就係呢，就係好抵嘅，即係住喺七百几蚊一个礼拜，你如果嗰层楼啊，如果你买嚟啊，淨係俾利息去供啊，都 double 呢个数啊，要每个礼拜要俾。 要啊要啊要啊。标几啦，而家买口产你都。 嗰间嘢我諗要值两秒。 两 秒。两秒都秒八。瞄五以上噶啦，應該 瞄個房。如果你 interest only 都成千蚊一個， 係啊，係啊，幾 三千 蚊。啊，點解咁平租？因為係唔係好多人，唔係好多人住得起，唔係好多人租，唔係好多人即係點啊？即係其實好多人租得起，但係唔係好多人住得起，因為你真係要嘥好多時間去打理，同埋咧，同埋咧，我入到間屋度咧，我睇屋嘅，我想再睇啊咁入到去咧，係嗰種點嘅咧，好孤獨嘅感覺嘅。即係你 係咪黑掹掹嗰只狗食？ 唔係黑掹掹啊，而係我三個人去睇樓咁樣啦。咁我四個人住咗間屋。咁入到去之後咧，好似太大啊間屋。即係入到去咧， 間屋太大，即係唔集中咁樣，你覺得？ 係啦係啦，咁啊做到係好唔舒服嘅。你如果我即係想象下，如果我住喺度嘅話咧，我可能即係好難先見到撞到人。 太大太大，喂！但係同你諗下喎，你間屋咁大，抹都抹死你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系好平好大。 到你唔好谂住你租喎，但系到你譬如你唔租啦，你要交楼，你都要 cleaning。 系啊系啊，唔系我即系就唔好讲交楼嘅时候，你平时嘅时候咧，你有啲地方系用唔到嘅。仲有一样嘢，我就 谂下。同埋呢度系唔兴请工人噶。 系啊，唔系啊，我同你讲咗一样嘢，我几乎就想落取租嗰间屋嘅，咁但系谂下，咪死啦！我入到去住，我咪要买好多无谓钢丝白外，如果唔系咪好大镬。成间 屋养个间屋 吓，唔系啊！我要买好多家私入去，我边有咁多家私啊？而家我细屋，细屋搬大屋好大镬噶，大屋搬细屋又大镬，细屋搬大屋都好大镬。 到你第日唔住，你搬翻间细嘅。 系啊系啊，如果我唔租嘅，即系租嘅啫嘛，你唔系长实长远噶嘛。可能住一年之后我要走嘅时候，如果我又搬间细屋，咁咪又好大镬。咁我你租屋，你梗系唔会买好多无谓家私。其实有啲家私系好无谓噶嘛，譬如嗰啲摆饰物啊，摆嗰啲咩嘢梳化 啊，鬼佬最中意噶啦。 系啦系啦，咁你唔会买，你但系你嗰间屋你唔摆入去咧，就一间空溜溜嘅嘢噶喎，可能净系得你个房有啲家私。 其实好老实讲，而家咧计落条数咧，如果你 house 嗰啲咧，其实你啲人租系买系抵过你谂下。 系啊，唔系我再强调一样嘢就系话咧，而家你租啲 apartment 系唔抵噶。 唔系我讲如果 house 啊。啲人其實 house 真係抵噶 ，house 係租抵咯， 係抵噶，即係雖然個租係啦，係貴或者又升咗， 佢係個貴喺個地價度啫嘛，其實 係啊，唔係我即係你如果你如果你我唔係先頭諗住點解我住想租嗰間咧，我人一世物一世，買又買唔起啦，租我俾得起啊嘛，我住你俾你啦，都唔係貴好多，咁啊住下攤喺度喎，其實諗翻入到去唔係攤大佬，入到去個唔舒服啊！当然譬如你如果你一间啊一千尺嘅，如果譬如你想象你间睡房要一千尺咁大啦，哇好犀利啊！如果你冇乜家私，买张床喺中间空你瞓得舒唔舒服啊？ 一来啦，二来你吸尘都吸死你啦咁大， 唔系就你感觉上亦系唔舒服入到去。 你咁就算你买好多家私喺度啊，咁你啲家私都封尘噶嘛，大佬啊，你抹咧？ 你唔可能去买家私入去噶租楼，大佬为咗间大屋而买啲家私去摆，咁你第时点啊？ 咁一来咯，我话就算俾你系啊，啲人系啊，贪佢啊，跟住到时你抹嘢，你抹死你嘅。 系咯，咁同埋咧，我就或者差唔多时间到，我想补充少少咧，为你啊，你嗰时租楼咧，其实咧呢度租楼好鬼烦嘅， 好烦嘅呢度系啊。 啊，因为嗱，因为咧你要嗱，如果你真系想租楼咧，你要咩咧？你准备好晒嗰啲嘢，准备你嘅入息证明啦，你嘅影印你嘅护照啦，影印你嘅车牌啦。 你最好提供埋你个银行嗰、那个 银行户口啦， 户口啲资料系啊， 系啦， 同埋啲 agent 好善噶，我觉得佢哋咧，佢唔优嘛。 唔系唔得，不嬲都系咁样噶，以前都系咁样噶，因为比较严格噶。我以前都 系。我意思即系你唔提供足资料咧，佢理得你死嘅。 佢唔理你系咯，因为而家系可能你多租下嘛，你唔合格，你算数咁样。 系啊。 但系如果佢真系租俾你咧，佢其实呢度咧即系我唔知点解即系。佢其實佢唔係驚你走租，你其實冇得走嘅，點樣走數啊？由呢度佢變咗咧， 冇得走㗎，係啊，除非你學生嗰啲啫。 係啊，但係學生佢要有 guarantee 咯，可能你要你要俾半年租， 半年租 係啊，或者係你有個銀行嘅俾我睇佢最近3個月有幾多存款喺度， 但存款嗰啲佢都唔係好咩，因為你可以調走㗎嘛。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最緊要其實咩呢，你租樓就最緊要一份穩定嘅職業，佢睇呢樣嘢，同埋睇你嘅年齡，你係咩嚟囉。如果你譬如你廿零歲又冇穩定職業，或者做一啲職業係佢覺得唔穩定嗰啲呢，咁你好難租到樓嘅。咁如果你一個 family 呢，你有啲 family 咧太細，細路仔又可能租樓，佢驚你整啲細路仔整污糟 嘅。同埋佢驚有危險啊！因為咧，你知唔知如果有咩時間屋咧，你個細路有事嘅，分分鐘個 landlord 要負責噶嘛。 啊，乜嘢都係佢負責啦，唔好係細路，大人都係佢負責啦。咁我真問題係佢， 同埋有啲人中意養寵物嗰啲都難租屋㗎。 哦，咁佢寫明嘅，因為我都有啲，我都有隻狗噶嘛，咁樣去揾屋嗰時候， 有啲業主唔中意㗎，我啲朋友咧有屋咧，佢哋如果 你 有寵物，佢唔中意。 但係我又見到一啲樓寫住咩嘅喎 ，pets welcome 喎。 係啊，有啲有咯，但係有啲 house 有啲人係唔中意。驚你個寵物整污糟嗰啲 嘢。咁總之就係呢度係好繁複地，點解呢？因為佢你最好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本身係租，即係你冇乜煩惱啊，你有物業我冇啊嘛。咁但係你準備好一套咁樣嘅整好曬嘅嘢，咁其實而家都唔使去交嗰啲 form 嘅，咁就可以佢上原來上網咧有個 system 嘅，咁其實即係唔係嗰間 agent 嘅，即係任何 agent。加入咗去都得噶啦，咁样咁你系一个你睇一个可以上网填晒啲 form， 咁咧然后咧你又就即系 copy 好晒你嗰啲文件，咁啊佢直接俾咗嗰个 agent 噶啦。 喂，讲翻我啲经验啦，我记得我有租一间屋咧，我嗰阵时租嗰个 Eastlink 嗰度，咁咧其实嗰个位置都 OK， 几方便。咁有个阿叉想同我争嘅，咁、那个阿叉咧，佢两公婆咧，一个系 RD 做嘅，一个我唔记得边度做嘅，都系 engineer。咁咧，點解我會租到佢租唔到呢 ？First of all 咧，因為我哋夠快，我一早準備好曬啲文件。 係啊。 係啦，咁我一遞入去咧，咁咧個叉咧仲未，佢去 仲未搞掂， 佢冇 pay slip， 乜都冇準備好。咁你梗係你梗係佢有陣時 agent 係鬥快啫嘛，咁我梗係租到啦，佢梗係租唔到啦，係咪先？我即刻俾埋支票佢，俾埋幫佢。 嗯。 係啊。 唔係啦，今次其實我其實唔嘥好多時間，嘥一兩禮拜揾樓啦。咁我就發覺到， 你嗰個區開唔開啦？多唔多人去搶？ 唔係好多啫，唔算好多。但係即係我個條件係其實係好優勝嘅，即係比其他嗰啲咧，即係我去睇樓就知㗎啦。即係我跟嗱，仲一樣講埋就話，你唔可以話你見到間樓咧就諗住租就租喎。佢原來佢你一定要 inspect 過佢先可以，你先可以 lodge 嗰個 form 嘅喎。你唔可以话诶得噶啦，我呢间嘢我唔使睇啦，我 OK 噶啦咁样，咁唔得噶喎。 唔得噶，你开屋嗰个交表咪得咯。佢开屋，你就算你如果你真系中意嗰间， 唔系，总之你一定要去过嗰个 inspection 咯。 咪系咯，去嗰个交表咪得咯。 系啊，你唔可以譬如其实有啲 townhouse 好新下啲，你其实里面都唔使点样睇，理论上啊。你嘅 location 知道嗰度咧，你個租金覺得 OK 嘅，咁樣你理論上你又諗住，我不如費事去睇啦，即係佢有 open house 嘅時間15分鐘啊嘛，咁啊，誒得閒就費事去睇啦，咁我就直接交表啦， 得 㗎， 法例上，係啦，我買第一間屋咧，根本佢買咗俾我噶嘛，我哋已經一早傾掂數咯，佢買咗俾我噶，但係咧都要開屋咯，法律上佢都要開屋俾人睇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嗱，同埋咧有啲 tips 就係話，你如果想真係好想租到嗰間屋咧，除咗你講嗰啲準備曬啲文件之外咧，鬥快之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你可以寫埋嗰度咧，就話你可以，如果你話我一次過俾半年租你，咁呢樣嘢有 advantage 嘅，即係如果個即係有個兩人差唔多條件咧，如果一個咧話我可以一次過俾半年租佢先咧，咁佢梗係接受你啲 幾多。同埋即係如果你真係嗰個地點好好或者間屋你好想要， 係啦， 其實你不妨俾你話加10蚊加5蚊 嘅。係啦，冇錯，我就想講呢樣嘢啦。我就係咁樣啦。咁我就 check 過咧，原來咧咁樣呢，佢而家佢哋講話嗰啲 bidding 啊嘛，即係嗰啲 後 啲人會嘈，啲人嘈話，哎搞錯啲租啲搞到咁，我 check 過係唔犯法嘅。 唔犯法㗎， 即係法例上冇，但係如果 contract 你譬如你 contract 寫咗，你改咗犯法啫，但你都未簽 contract 噶嘛，你 offer 啫嘛。 因為佢登特港嗰時會寫明幾千個。 我知你 offer 啫嘛，佢未。係 啊，跟住佢一 form 俾佢寫你 offer 啦。 係啊。 咁咧，即係如果，但係如果 agent 叫你去 offer 高啲咧，就犯法嘅。係 啊。 即係 agent 唔可以叫你 offer 高啲 嘅。係啊。 係啦。咁就啲人唔得，但係業主就可以，你又可以 offer 多嗰啲低啲咯。咁嗱，咁今次我租咧，其實咧，我就係俾多10蚊。係 啊，容易啲噶嘛。 俾多十蚊， 你幫人搶都俾多啲佢嘅，點解？ 唔系唔系冇人抢，系有人，但系嗰啲人咧，我发觉咧，我睇完睇完屋之后咧，即系我要要 inspection 噶嘛，咁我嗱我 observe 咗点咧？有一 pair 咧就系后生嘅，唔知几多分嚟啦，男一女啦。另外有两个男人啊，我系 gay 咁，唔知系咪？有一个好鬼老嘅阿婆，就唔系佢睇，佢同个女去睇，但个女又冇去，佢同阿佢去睇。跟住咧，有一啲就系嗰啲睇佢好似好穷嗰啲咁样啊，拖男带女，好多细路仔咁样，又即系唔似系好有钱嗰啲咁样。咁我睇啊，咦？我嗰个快贴，即系我嗰、那个条件应该最好啦嘛，我又稳定职业，大佬啊，我又唔系嗰啲后生嗰啲，因为后生佢都未必租俾你噶，廿零岁嗰啲咧，惊你 开 party 啊， 开 party 又 VV 啊，我啲又唔系咁啊，又一个家庭嚟噶。吓、啊， 同埋你又冇细路，即系冇好细个啲细路咧。 冇细路，同埋我又成个家庭，我有固定职业，每个人都有收入嘅，系一个固定职业嘅收入。咁其实我个条件都好高嘅，咁但系咧，我就惊点样咧？比较惊即系再搵楼啊，因为其实嗰间系好OK 啊，我觉得系老基 层。你搵咗两个礼拜啫，系嘛？ 系啊，搵咗两个礼拜，即系我又唔系好赶，又唔系好急去搵，但系咧我就觉得嗰个系 OK 咯，咁我就写咗$10啦。咁事后我发觉，咦，冇理由俾，即系其实唔使俾$10嘅，咁我打电话俾个经纪，我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就上网做噶嘛，我话，哎呀，我打错咗个银码，咁个经纪同我讲话，啊 ，OK 冇问题，帮你改翻佢啦。咁但系后屘佢话，后屘佢即系我就即系佢话即系间屋系租俾我啦，咁跟住，但佢写翻我 offer 个租金，我话咦，点解你话同我改翻原本嗰个嘅咁样？咁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就呼人就俾个业主 accept 咗，我好难同你减翻$10。 诶，十蚊算啦，俾佢啦。 唔系咁，我梗系算啦。但系我就，其实我觉得，咦，我又唔需要 咁。你而家嗰个租紧几多钱啊？ 边度啊？而家现在？ 啊， 现在我住紧450蚊咯。 啊，咁平？ 我识得佢噶嘛？ 你识得个业主啊？ 系啊，因为佢要卖楼咧，佢个即系阿哥阿婆嚟嘅，即系我识，即系本身识佢嘅。佢一间屋丢空咗，佢又唔想租俾外人咁啊，租俾相熟嘅人咁租俾我咯。咁但系佢老公啊最近死咗，佢要卖楼啦，咁我咪搵楼咯。 哦，即系你讲之前嗰间系嘛？ 而家住紧嗰间啦，我而家未搬啊嘛。 哦，你而家住你未搬？哦，即系你新嗰间未搬嘅。 新嗰间未搬，我。 哦，咁你新嗰间租几多钱啊？ $500啫嘛，我写到$520咯。我俾多$10咯， $500都平啦，我呢度都租唔到。 同埋我间系， 我呢度租唔到啊，我呢度租 villa， 我隔篱屋都$480啦，系啊。 但系我间系 house 嚟噶， 咪咯平咯，我哋隔篱街嗰啲 house。 唔系 villa 嚟噶，我系有700尺地噶，有地有四间房添噶。 唔系我隔篱嗰度咧 house 咧嗰个 develop 就系做 developing 啦，即系嗰啲 develop 买咗嘛，而家租紧啊嘛，租俾人$620个礼拜。 唔係而家佢，所以我啲有嗰啲租嗰啲 granny flat 嗰啲其實好唔抵噶。 唔係 granny flat 啊，佢係。 唔係我知啊，你嗰啲有同埋嗰啲 villa 都好細嗰啲咧，同埋嗰啲你如果越平嗰啲屋咧，個價有時係爭幾十蚊嘅咋。係 啊，爭幾十蚊就俾你做 house 啦。 系啊，但系 house 可能唔系你嗰啲区冇 house 噶嘛，好少噶嘛，你越近城咁边有 house 啊？ 有，但系好多 family 同你抢咯， 系咯， 都好贵啲租。 唔系，同埋嗰啲自然会贵，嗰啲 house 一定贵。系我呢啲区先至有 house， 就系唔会贵嘅啫。所以如果你系嚟我喺我呢区住咧，就老虎啊都租 house 啦，冇理由租嗰啲咩 villa 嗰啲 嘛。咁你嗰度即系退休啲人多啲啊？ 唔系都系唔系退休嘅，而我呢嗰边而家好多人搬嚟住啦，已经。 我呢边好多 family 嘅啫嘛，好多 family 而家抢到嗰啲 house 好贵啲租， 唔系 family 多啲 house 嗰啲租好贵啊。 吓，我哋呢边就系一可能个供应即系 house 多，因为我哋我近即系我度唔系啲新区，我哋嗰度近隔篱区系啲新区啊，好多新嘅屋嘅，咁嗰啲咧就都唔会好贵嗰啲，即系供应多啊嘛。 可能你供 应 多 嘅。系啊，供应多啊嘛，咁啲人会系即系都系一样啦，即系通常你都系嗰啲市区，我哋嗰啲叫市区边缘嚟噶嘛，啊，咁冇办法啦，咁你如果要住到醒，咁系贵啦。 我都唔系醒，我呢度搭去醒都好耐嘅，大佬。 喂，你嗰啲系华人区啊嘛，似近系嘛？ 我唔近环区，冇行过呢度。 啊，你唔系近环，你黐住隔环区啦，都系。 又唔近环区，总之系好多 family 而家搬过嚟啦，即系好多譬如北区买唔起 house 嘅嗰啲，就落晒嚟咯。 但系你嗰区啲楼贵唔贵噶？其实属于 太贵嘅，但系点讲咧？ 但系交通嚟讲，你又系咪好近醒嘅咧？ 交通又唔 醒 喎，我呢度搭出醒都要9个小时啦，起码搭火 车。我呢度差唔多，但系我而家呢度就系得巴士，但系咧将来会有火车，即系其实呢区就系个潜质都几 OK 嘅。 即系你冇啦，而家你系向呢啲区发展噶啦。 哦，但系我呢度反，因为我呢度冇乜咩校网嗰啲咧，所以反而华人多。但系鬼佬、鬼佬 family 多反而，即系几舒服嘅鬼佬啲 family。但系佢哋就唔会好似环咁喺度补习嗰啲嘅。 系啊。哇！死啊，讲咗讲，喂，讲咗好耐，好似我哋 讲 到 超时系嘛？ 超晒时，讲到、哦、都未，其实未讲完，我都系讲下，下一次有机会再 讲啦。好啦， 高楼嗰啲啦。 好啦。好